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33大唐三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施等品第29-2。儿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若诸有情即彼施舍，皆毕竟不可得。诸菩萨摩诃萨，为谁故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但以实际为量故，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当知，若有情计亦实际者，诸菩萨摩诃萨则不应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有情计不亦实际，是故菩萨摩诃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复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不坏实际法安立有情，令住实际。具寿善现辩白佛言：若有情计即是实际，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不坏实际法安立有情，令住实际？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安立有情，令住实际，则为安立实际，令住实际。若安立实际，令住实际，则为安立自性，令住自性。然理不应安立自性，令住自性。如何可说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不坏实际法安立有情，令住实际？佛告善现：理实不应安立实际，令住实际，亦复不应安立自性，令住自性。然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有方便善巧故，能安立有情，令住实际。而有情计不亦实际，如是善现，有情计与实际无二无别。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何等名为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方便善巧？由此方便善巧力故，安立有情，令住实际，而能不坏实际之相。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从初发心成就如是方便善巧，由此方便善巧力故，安立有情，令住不施。彼诸有情住不施矣，未说不施前中后继无差别相。未作是言，如是不施前中后继无不皆空，施者受者，施所得果亦复皆空。如是一切于实际中皆无所有，都不可得。汝等莫执不施施者受者施果实际各异， 汝等若能不执不施，施者、受者、施果，实际各各有益。所修施福，则去甘露，得甘露果。必以甘露而为后边。复作是言：汝等用此所修施福，勿取色蕴乃至食蕴，勿取眼处乃至意处，勿取色处乃至法处，勿取眼界乃至意界，勿取色界乃至法界，勿取眼识界乃至意识界，勿取眼处乃至意处，勿取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勿取地界乃至识界，勿取因缘乃至增上缘，勿取从缘所生诸法，勿取无明乃至老死，勿取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勿取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勿取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勿取苦集灭道圣地，勿取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勿取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勿取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勿取八解脱乃至十遍处，勿取净观地乃至如来地，勿取极喜地乃至法云地，勿取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勿取五眼六神通，勿取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勿取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勿取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勿取无妄施法、恒诸舍性，勿取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勿取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勿取菩萨摩诃萨行，勿取无上正等菩提，勿取有漏及无漏法，勿取世间及出世法，勿取有为及无为法。所以者何？一切布施，布施性空；一切施者，施者性空；一切受者，受者性空；一切施果，施果性空。空中布施施者、受者及诸施果，皆不可得。何以故？如是诸法差别，自性皆毕竟空，毕竟空中，如是诸法不可得故，由此诸法不可得故，于所取法亦不可得。复此善写：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从初发心成就如是方便善巧，由此方便善巧利故，安利有情，令诸境界。彼诸有情，诸境界已。复作是言：汝等今者，与诸有情应深慈悯，离害生命，广说乃至，应离邪见，修行正见。所以者何？如是诸法都无自性，汝等不应分别执着，汝等复应如理观察，何法名生，欲害其命？复以何缘而害其命？广说乃至，何法名为所邪见境？ 欲起邪见，复以何缘而起邪见？如是一切自性皆空。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成就如是方便善巧，善能成熟诸有情类，以无量门未说布施及境界果，俱不可得。令知布施及境界果，自性俱空。彼既了知所修布施及境界果，自性空矣，能于其中不生执着。由不执着，心无散乱，无散乱故，能发妙慧。由此妙慧，永断随眠及诸禅矣，入无余依般涅盘界。善现当知，如是所说，皆依世俗，不依圣意。所以者何？空中无有少法可得。若以涅盘，若今涅盘，若当涅盘，若涅盘者，若由此故而得涅盘，如是一切都无所有，皆毕竟空。毕竟空性即是涅盘，离此涅盘无别施法。复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从初发心成就如是方便善巧，由此方便善巧立故，见诸有情心多愤恚，深生慈悯，方便教戒，作如是言：汝等今者应修安忍，乐安忍法，调伏其心，受安忍行。汝所称法自性皆空，如何与众而生分会？汝等复应如理观察，我有何法而生分会？谁能分会？分会与谁？如是诸法本性皆空，本性空法未曾不空。如是空性，非如来坐，非菩萨坐，非独觉坐，非声闻坐，亦非龙神广说乃至人非人坐，亦非四大王众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坐。汝等复应如理观察，如是分会，由何而生？为属于谁？复与谁起？当获何果？现得何利？是一切法本性皆空，非空性中有所分会，故应安忍以自扰矣。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成就最胜方便善巧，安利有情，与性空离，性空因果，见于无上正等菩提，示现劝导，赞利庆喜，令善安住，即能正得。善现当知，如是所说，皆依世俗，不依圣意。所以者何？本性空中，能得所得，得时得处，皆非实有。善现当知，是名实际本性空理。诸菩萨摩诃萨未欲扰于诸有情类，依此实际本性空理，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得有情即彼施舍。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离诸有情，有情离故 法不可得。法即有情，相待安立。以圣意说，一切皆空。不辞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从初发心成就如是方便善巧，由此方便善巧立故，见诸有情身心懈怠，退失精进，方便劝导令其发起身心精进，修诸善法，作如是言：诸善男子，应身信受本性空中无懈怠法。无懈怠者，无懈怠处，无懈怠时。无，有此法发生懈怠。如是一切皆本性空，不越空理。汝等应发身心精进，舍诸懈怠，勤修善法，为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修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若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若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若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若住苦集灭道圣地，若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若修净观地乃至如来地，若修极喜地乃至法云地，若修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若修五眼六神通，若修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若修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若修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若修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若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修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若修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若修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若修诸余无量无边佛法，应勤精进，莫生懈怠。若生懈怠，受苦无穷。诸善男子，是一切法本性皆空，无诸障碍。汝等应观本性空理，无障碍中无懈怠法。无懈怠者，此处实缘亦不可得。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成就殊胜方便善巧，安立有情，令住诸法本性空理，虽令安住而无二想。所以者何？本性空理，无二无别，非无二法，可于其中而作二想。复此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依本性空教戒教授诸有情类，并劝修学，为作实言：诸善男子，如于善法当勤修学，若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时，于此诸法不应思为二不二相。广说乃至若修诸于无量无边佛法时，于此诸法不应思为二不二相。所以者何？诸善男子，如是诸法皆本性空，本性空理，不应思为二不二相。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成就殊胜方便善巧， 行菩萨行，成熟有情。诸有情类，即成熟矣。随其所应，见此安立。或令住欲留国，或令住依来国，或令住不还国，或令住阿罗汉国，或令住独觉菩提，或令住种种菩萨摩诃萨位，或令住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辞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从初发心成就如是方便善巧，由此方便善巧立故，见诸有情心多散乱，于诸欲境不摄诸根，发起种种不极境业，见以方便教戒教授，令入圣定，未作誓言：来，善男子，汝应修习圣三摩地，勿起散乱，乃圣定想。所以者何？如是诸法皆本性空，本性空中无法可得，或名散乱，或名一心。汝等若能住此圣定，所作善事皆即成满，亦随所欲住本性空，何等名为所作善事？为其净胜身与意业。若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若修菩萨摩诃萨行，即佛无上正等菩提。若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如是一切净胜善法，由圣定力皆即成办，即随所愿住本性空，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未遇扰疑诸有情故，从初发心乃至究竟，求作善力常无间断，未遇利乐诸有情故，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亲近供养诸佛世尊，与诸佛所听受正法，舍身受身经无数劫，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于其中间终不忘事，是菩萨摩诃萨得陀罗尼身与意根常无退减。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恒具善修一切相智，诸有所作能善思量，由具善修一切相智，诸有所作能善思量，与一切道皆能修习，为声闻道，若独觉道，若菩萨道，若如来道，若圣天道，若圣人道，若诸菩萨圣神通道。是菩萨摩诃萨由诸殊胜神通道故，常作有情诸扰一事，虽经诸趣生死轮回，而圣神通常无退减，由无退减亦熟神通，恒作自他圣扰一事。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住本性空，方便善巧，能善扰疑诸有情类。复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从初发心成就如是方便善巧，由此方便善巧立故，住本性空，见诸有情智慧薄劣，愚痴颠倒，造诸恶业，教戒教授 方便引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作如是言：诸善男子，应修般若波罗蜜多，观一切法本性皆空。汝等若能修此般若波罗蜜多，观一切法本性皆空，诸所修行身与意业，皆去甘露得甘露果，必以甘露而为后边。诸善男子，是一切法本性皆空，本性空中有情及法虽不可得，而所修行亦无退失。何以故？善男子，本性空里非增非减，本性空中无增减法。无增减者，所以者何？本性空里非有自性，非无自性，离诸分别，觉诸细论故。于此中无增减法，无增减者，由此所作亦无退失。是故汝等应修般若波罗蜜多，观本性空，作所应作。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教戒教授诸有情类，令入般若波罗蜜多，住本性空，修诸善业。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如是教戒教授有情，修诸善业，常无懈废。为自常行十善业道，也劝他常行十善业道，自常受持无尽世界，也劝他常受持无尽世界，自常受持八尽诸戒，也劝他常受持八尽诸戒，自常受持诸出家戒，也劝他常受持诸出家戒，自常修行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也劝他常修行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自常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也劝他常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自常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也劝他常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自常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也劝他常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常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也劝他常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自常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也劝他常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自常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也劝他常安住苦集灭道圣地，自常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也劝他常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自常修行诸菩萨地，也劝他常修行诸菩萨地，自常修行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也劝他常修行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自常修学五眼六神通，也劝他常修学五眼六神通，自常修学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也劝他常修学 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常修学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也劝他常修学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自常修学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也劝他常修学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自常修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劝他常修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常修学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亦劝他常修学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自常发起预留果智，乃至独觉菩提智，而不住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亦劝他常发起预留果智，乃至独觉菩提智，或令住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自常发起诸菩萨摩诃萨行，亦劝他常发起诸菩萨摩诃萨行。自常发起诸佛无上正等菩提道，亦劝他常发起诸佛无上正等菩提道。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自修善业，常无懈废，教戒教授诸有情类，令修善业，常无懈废。善现，是名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方便善巧。由此方便善巧力故，安利有情，令住实际，而能不坏实际之相，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而时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皆本性空，本性空中有情及法俱不可得，由此语中亦无非法，云何菩萨摩诃萨为诸有情求即证得一切智智？佛告善信：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诸所有法皆本性空，本性空中有情及法俱不可得，由此语中亦无非法。善现当知，若一切法本性不空，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安住本性空里，求即证得一切智智，为扰疑有情说本性空法，以一切法皆本性空。是故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住一切法本性空里，求即证得一切智智，为扰疑有情说本性空法。何等诸法本性皆空，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了知本性空矣，住本性空为他说法？善现当知，色乃至识皆本性空，眼处乃至意处皆本性空，色处乃至法处皆本性空，眼界乃至意界皆本性空，色界乃至法界皆本性空，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皆本性空，眼处乃至意处皆本性空。眼处为缘所生诸受， 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皆本性空。地界乃至十界，皆本性空。因缘乃至增上缘，皆本性空。从缘所生诸法，皆本性空。无明乃至老死，皆本性空。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皆本性空。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皆本性空。真如乃至不思议界，皆本性空。苦集灭道圣地，皆本性空。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皆本性空。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皆本性空。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皆本性空。八解脱乃至十遍处，皆本性空。净观地乃至如来地，皆本性空。极喜地乃至法云地，皆本性空。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皆本性空。五眼、六神通，皆本性空。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本性空。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皆本性空。无妄施法、恒住舍性，皆本性空。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皆本性空。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皆本性空。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皆本性空。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皆本性空。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皆本性空。永断一切烦恼所知习气相续，皆本性空。一切智智，皆本性空。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了知色等五蕴广说乃至一切智智，本性空矣。住本性空，为诸有情宣说如是本性空法，不辞善现。若内空性，本性不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性，本性不空，则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为诸有情说一切法本性皆空。若作是说，便为坏本性空。然本性空理不可坏，非常非断，所以者何？本性空理无方无处，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如是空理亦名法住，此中无法，无聚无散，无减无增，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是一切法本所住性。诸菩萨摩诃萨安住其中，求极正的一切智智，不见有法有所求证，不见有法无所求证，以一切法都无所住，故名法住。诸菩萨摩诃萨安住此中，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见一切法本性空矣，定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不见有法能为障碍，见一切法无障碍故，便于无上正等菩提不生疑惑，故不退转。不辞善现，诸菩萨摩诃萨 住一切法本性空中，观本性空，都无所得。为我有情广说乃至知者见者即彼施舍，皆不可得。色乃至识即彼施舍，亦不可得。眼处乃至意处即彼施舍，亦不可得。色处乃至法处即彼施舍，亦不可得。眼界乃至意界即彼施舍，亦不可得。色界乃至法界即彼施舍，亦不可得。眼识界乃至意识界即彼施舍，亦不可得。眼处乃至意处即彼施舍，亦不可得。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即彼施舍，亦不可得。地界乃至识界即彼施舍，亦不可得。因缘乃至增上缘即彼施舍，亦不可得。从缘所生诸法即彼施舍，亦不可得。无明乃至老死即彼施舍，亦不可得。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即彼施舍，亦不可得。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即彼施舍，亦不可得。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即彼施舍，亦不可得。苦集灭道圣地即彼施舍，亦不可得。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即彼施舍，亦不可得。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即彼施舍，亦不可得。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即彼施舍，亦不可得。八解脱乃至十遍处即彼施舍，亦不可得。净观地乃至如来地即彼施舍，亦不可得。即喜地乃至法云地即彼施舍，亦不可得。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即彼施舍，亦不可得。五眼六神通即彼施舍，亦不可得。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即彼施舍，亦不可得。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即彼施舍，亦不可得。无妄施法恒住舍性即彼施舍，亦不可得。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即彼施舍，亦不可得。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即彼施舍，亦不可得。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即彼施舍，亦不可得。游乐无漏法即彼施舍，亦不可得。世间出世间法即彼施舍，亦不可得。有为无为法即彼施舍，亦不可得。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即彼施舍，亦不可得。善现当知如有如来应正等觉化作四众，为比丘比丘尼乌婆娑迦乌婆斯迦假使化佛或经一劫或一劫余为化四众宣说正法。云意云何？如是化众颇有能得或预留果或依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或独觉菩提或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即佛。善现对曰：佛也，世尊。 随着喝。是诸化众都无实事，非无实法可有得果，不退转机。报告善贤，诸法一耳，皆本性空，都无实事，与中何等菩萨摩诃萨，为何等有情，说何等法，可令正得或预留果，乃至获得不退转机。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虽为有情宣说空法，而诸有情实不可得，安民彼堕颠倒法故，拔济令住无颠倒法。无颠倒者为无分别，无分别者无颠倒故。若有分别，则有颠倒，彼等流故。善现当知，颠倒即是无颠倒法。无颠倒中，无我、有情、广说乃至知者、见者，亦无色蕴乃至识蕴，乃至亦无三十二相八十随好。善现当知，此无所有即本性空。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安住此中，见诸有情堕颠倒想，方便善巧，令得解脱。为令解脱无我、我想、广说乃至无知见，知见者想，亦令解脱无色、色想、广说乃至无八十随好、八十随好想，亦令解脱无取蕴等诸有漏法，亦令解脱思念住等诸无漏法。随者何？思念住等诸无漏法，非如圣意，无生无灭，无相无为，无细论无分别，是故亦应解脱彼法。真圣意者，即本性空。此本性空，即是诸佛所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此中无我乃至见者可得，亦无色蕴乃至识蕴可得，亦无眼处乃至意处可得，亦无色处乃至法处可得，亦无眼界乃至意界可得，亦无色界乃至法界可得，亦无眼识界乃至意识界可得，亦无眼处乃至意处可得，亦无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可得，亦无地界乃至识界可得，亦无因缘乃至增上缘可得，亦无从缘所生诸法可得，亦无无明乃至老死可得，亦无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可得，亦无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可得，亦无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可得，亦无苦集灭道圣地可得，亦无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可得，亦无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可得，亦无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可得，亦无八解脱乃至十遍处可得，亦无净观地乃至如来地可得，亦无极喜地乃至法云地可得，亦无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可得，亦无五眼六神通可得，亦无如来实力 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可得。亦无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可得。亦无无妄施法恒住舍性可得。亦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可得。亦无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可得。亦无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可得。亦无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可得。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不为无上正等菩提道故求取无上正等菩提，唯为诸法本性空故求取无上正等菩提。是本性空，前中后继，常本性空，未尝不空。诸菩萨摩诃萨住本性空波罗蜜多，为欲解脱诸有情类，只有情想及法想，故行道相智。是菩萨摩诃萨行道相智时，即行一切道，为声闻道，若独觉道，若菩萨道，若如来道。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与一切道得圆满矣，成熟有情，严净佛土，留诸受行，去证无上正等菩提。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能令佛眼常不断坏。何谓佛眼？为本性空。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住十方界，为诸有情宣说正法，无不皆用此本性空而为佛眼。善现当知必无诸佛离本性空而出世者。诸佛出世无不皆说本性空义，所化有情，要闻佛说本性空义，乃入圣道，得圣道果。离本性空，无别方便。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欲即证的一切智智，应正安住本性空里，修行六种波罗蜜多，基于菩萨摩诃萨行。若正安住本性空里，修行六种波罗蜜多，基于菩萨摩诃萨行，终不退失一切智智，常能扰疑一切有情。具受善现便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甚其稀有，虽行一切法，本性皆空，而与本性空尚无失坏，为不执色受想行识亦本性空，乃至不执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本性空。世尊，色即是本性空，本性空即是色，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即是本性空，本性空即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诸菩萨摩诃萨甚其稀有，虽行一切法皆本性空，而与本性空常无失坏。善现当知色不异本性空，本性空不异色，色即是本性空，本性空即是色，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异本性空，本性空不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 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即是本性空。本性空即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若色亦本性空，本性空亦色，色非本性空，本性空非色，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本性空，本性空亦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非本性空，本性空非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者，则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观一切法皆本性空，亦不应能证得一切之智。善现当知，以色不异本性空，本性空不异色，色即是本性空，本性空即是色，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异本性空，本性空不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即是本性空，本性空即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故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观一切法皆本性空，而能证得一切之智。所以者何？离本性空无有一法是实，是常，可坏可断。本性空中亦无一法是实是常，可坏可断。但诸愚夫迷谬颠倒，起别异想，为分别色亦本性空，乃至分别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本性空，是诸愚夫分别诸法与本性空有差别故，不如实之色，不如实之受想行识，由不知故便执着色，执着受想行识，由执着故便与色即我我所，与受想行识即我我所，由妄即故着内外物，受后身，色受想行识，由此不能解脱诸趣生老病死愁忧苦恼，往来三有轮转无穷。由此因缘，诸菩萨摩诃萨住本性空波罗蜜多，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执受色，亦不坏色，若空若不空，乃至不执受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不坏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若空若不空。所以者何？色不坏空，空不坏色，为此是色，此是空，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坏空，空不坏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为此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此是空。譬如虚空不坏虚空，内虚空界不坏外虚空界，外虚空界不坏内虚空界，如是善现，色不坏空，空不坏色，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坏空，空不坏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如是诸法具无自性，不可分别，为此是空，此是不空，以一切法皆本性空，本性空中无差别故。卷第533。